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朋友们，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气晴，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不是很好，天空看上去不是那么清澈，平原地区能见度基本在5公里以上，总的来说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今夜开始到明后天，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发展，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颠章醉素善临池，草质能狂胜可知。力控刚柔精巫女，饥餐触背胜禅师。长江动气发风手，写道翻云覆雨时。万语千言归一刷，墨金点画堕书池。这首诗是启功先生写的临池。写这个临池写的就是写字儿的事儿。您都知道，启功以书法名于天下，大伙儿都知道啊，启功老先生大书法家，一幅字现在值多少多少钱，还有好多人跟他学写字。这启功老先生啊就说了，说您写字您得练，别瞎写。颠章醉素啊，这俩人大伙都熟悉，哎，张旭怀素，这二位呢既称为颠跟醉，那是历史上有名的，能喝呀，而且不喝多了不写字，据说得喝若干酒以后，这个癫狂的劲儿上来了，那写出那字来才棒才好啊，狂草啊。那么第二句可就说了，草之能狂，草书我写的到了狂草这地步了，胜可知。他也不是瞎写，他善临池啊，颠章醉素善临池啊，他不是不练呢、临池啊，这也是个典故啊，就坐在池子边上写字，写的把这一池子水啊全都写干了。您说说那得写了多少字啊？那么得练到什么份儿上呢？启功这首诗里边说了，力控刚柔精巫女，太刚了不成，太柔了不成，就仿佛啊那个公孙大娘舞剑似的，精巫女连她都啊吃一惊，她一练出来大伙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个舞剑舞的这份上绝了。那绝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力道控制的好，有刚有柔。饥餐触背胜禅师，哇，这更了不得了，把练字又升华了。饥餐触背怎么讲啊？什么叫触啊？就是这个佛学上说呀，好比说师父问徒弟一个问题，回答的太直白了，就是直接回答，你渴不渴呀？我渴。你饿不饿呀？我饿。 啊，所答所问，这就叫处。那么背呢，就是答非所问，太不挨着了。你回答这问题呀，根本就是错误的，那叫背。那么回答问题要在处背之间为最好，这样的人有禅机。那么饥餐处背胜禅师，比老师都好了。你说这个分寸拿捏的得多面的巧啊，那得有悟性啊。所以启功先生这首诗说了，练字就得练到这份上，立控刚柔，饥餐处背，还得精武女，让公孙大娘这样的剑客看着都感觉到吃惊了，让老禅师都不如了，胜禅师了。长江动气发风手，写到翻云覆一时，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怎么写怎么写了，那得有基础，不是胡写，你得练。那说这么些个万语千言归一刷，刷字啊，这个启功先生生活当中啊就有这样的笑话，该写字了，他不问您这句，他不是像一般人的这个写多少啊，写几张啊，他不说，他说刷几张，咱们今天刷几张啊，他这也不是瞎说的。您看苏黄米蔡，这是宋朝的四大写家，那皇帝呢？宋徽宗他本身呢也特别好写字，他就问这个米元璋、米芾，他说：“你给我说说，现在盛行天下的这些，写字的人谁写得好？他们都怎么样啊？”那么米元璋就说了：“说蔡京啊不得比，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字啊。”还不会用笔呢，还啊，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对蔡京这个字啊不敢苟同了。其实呢，苏黄米蔡的蔡呢是蔡京，后人呢有人说呀不是蔡京是蔡襄，这是因为啊蔡京后来是大奸臣了，就不提他了。蔡襄呢跟这个蔡京啊有点关系，是他本族的哥哥，但您可听明白了，蔡襄啊比苏黄米包括蔡京那大得多，大好几十岁呢，他们应该不能算同时期的人。那么苏黄米蔡这四位呢，苏东坡他的岁数最大，他们是按岁数往下排的，苏黄米蔡。后来蔡京呢不是奸臣了吗，大伙儿也没人学蔡京的字了，就说苏黄米蔡的蔡呀是蔡襄了。但是通过米元璋的这个谈话当中还可以瞧出来，苏黄米蔡实际指的是蔡京，他说蔡京不得比。苏东坡是画字，哎，就是拿写字啊当画画似的，哎，画这个字儿。黄庭坚呢是描字，那么通过这描述，我想黄庭坚可能写字慢一点，他来回描可能是那意思啊，当然这是米元璋说的了。那皇上就得问米元璋啊，你是什么字啊？米元璋说臣是刷字。刷呢那就比较随性了，比那描啊跟画呀可就粗犷点了，大笔一刷嘛，哎，刷刷刷就写完了。哎，古人就有这刷字，所以在这首诗里边，启功先生说了，万语千言归一刷，最后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就得刷去写去。墨金点画剁书池，这金呢就是金池的那个金，你可千万呀别在这一点一画上啊，这个太拘泥了，哎，你别拘着，最后呢落一个书池，为书所持。写了半天呀，自己呀成了写字的书法迷了，这样不好。 这就是启功先生的这首《临池》，也是他呢对这个书法的认识的这么一个境界。那么咱们书归正传，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启功呢，在王伯祥老先生的《乾隆以来系年要录》这部书啊，写了这么一段跋文。这段跋文叶圣陶老先生大加称赞。他怎么写的这段话呢？启功也很得意。他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后世啊，秉笔记帝王世纪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效。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声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为者。史书自名实录，盖以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时，手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同祀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以世人以不实矣。可这段话启功写的厉害呀。他说呀，世凡写这个帝王之世纪的这个书都说什么什么实录，哎，就是观其命名啊，就光看见这实录这俩字，这书名字已堪失笑，笑是笑话的笑，我已经忍俊不禁了，我乐了。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就人每天呢吃东西，没一个人这么说的，也没人这么记录，我今天可是吃的真饭喝的是真水，那你干嘛非要说我今天说的是真话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哦，那个以其无待申明啊，那么这个呢就非得要申明一下，必须要强调一下。所以你这个史书啊，自名实录，你只要说你这叫实录了，盖以先恐人疑其不实也，你自己就先怕别人不信，所以你才这么强调。那么打这第一行就已经世人已不识，就告诉人了，您这里头写的呀不真了，倒不如不写。所以叶圣陶先生才给予这样的赞扬，他说什么，说此事可通读报章，就是启功对这个实录的看法，我认为读书看报看文章都可以用这条去理解。那么启功先生呢，他对这个和亲王啊，这个和硕啊进行过一回解释。他说和硕呢是满语，和硕什么意思呢，是四分之一的意思，一角的意思。我们一张饼，哎，中间一刀，横着一刀，这和是四角饼，那么其中这一角就叫和硕。那么这和亲王这意思您可就明白了，他拥有啊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这四分之一权力谁给的？这可不是乾隆给的，这是从雍正的时候呢就赋予他了。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孩子们死的死啊，送的送，他还过继出一个去，实际能继承他这皇权的就俩，就是老四老五，弘历跟弘昼。那么他呢在选择哎谁继位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很慎重，打小啊就对他们俩人啊进行观察，并且呢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跟弘昼这哥俩喜好什么，他们这个性格是什么，都有什么样的志向，关键还有什么样的能力。这小哥俩呀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 雍正爷呢就让这个太监呀拿一些个小玩意儿，比如说呢这个小盒子呀图章啊，就这类东西赏给这两位阿哥。这个太监呢在皇帝面前称这个皇子是皇上的儿子，都算上啊，统称都叫阿哥。就是在皇帝面前称啊，这很重要啊。在外边他们是皇子，他们都身份都了不得。一般人家的那个儿子不也叫阿哥吗？哎，这个阿哥跟那阿哥可不一样，这是太监在皇上面前称这些皇子为阿哥。那么呢，平时见面啊，他也经常把这些小玩意儿赏给这两位阿哥。那么这些东西呢，多少都有点啊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那么雍正呢，他的本意是什么呢？雍正的本意啊，就是希望乾隆他能够拿到那个好一点的东西。您听明白了吧？他给这小哥俩的这个小玩意儿啊，不是都一样，一个稍微档次高点，一个稍微差一点，一个好一点，一个次一点。他愿意这个红利呢，拿那好的。但是日后的乾隆爷这个红利阿哥总抢不过洪昼，好东西每次啊都让洪昼给抢走了。那么这要让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拔尖儿。哎，这种行为啊可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来了，好拔尖儿。所以这个雍正最终选择弘历继位，这应该说跟这些事情都有关，那雍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了。那么在清朝呢，雍正开始啊定下来皇位，他怎么能够让大伙知道我定的是谁呢，我这继承人是谁呢，就把他这名字呀放在这个乾清宫正大光明这个匾后头，以示郑重。这个事儿呢恐怕大家伙都知道，因为啊在这个武侠小说里头啊，野史笔记里头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电影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当中啊多有涉及啊，这地方呢我就不给您多说了。那么启功先生他考证过，他说我发现呢这个正大光明这四个字啊还是在这个西华门里边内陆北咸安宫门两侧的那个刻石上的翻拓的。这两边这个石头啊，一边写着正大，一边写着光明，这四个字呢是顺治爷当年亲手书的。那么现在这个圆拓片呢在台湾，那么现在挂的这个太和殿上这个是重新拓的，不一样。那么作为这个乾隆呢，他继位了，他当然满意了，但是啊作为这个洪昼和亲王，他可就不这么想了。他对自己呀比乾隆晚生了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上这个事情应该说是耿耿于怀。而且呢他怀疑是不是啊有人在这个时间上做了什么手脚了。您要知道那会儿啊他没有准确的特别精准的计时方法。这个比较准确的接生记录呢恐怕也没有。什么早一个时辰晚一个时辰呢，就凭啊这么一报，就是当时负责接生的人他们怎么报那就怎么写。那到底是不是乾隆就真比和亲王早一时辰呢？那当然作为乾隆来说他是 承认呢，啊，他坚信这一点呢。但是这个和亲王弘昼啊，他就怀疑了，哎，所以日久天长啊，他这个心理呀，难免就有点变态。嗯，再加上从小受到太后的宠爱，听前文书您就知道了，太后从小把他带大的，太后可是乾隆的亲妈，但他不喜欢乾隆，喜欢和亲王，所以加上太后的宠爱，这个和亲王叫做有恃无恐，这个脾气秉性啊是颇为怪异。他呀自己呀喜欢做点小手工，哎，这个小手工是什么呢？就是拿纸啊糊这个坛坛罐罐盆盆碗碗这些个小摆设。这些小摆设啊，要是泥烧的啊，砖雕的都无所谓，纸糊的这您可就要注意了，那就都是祭祀用品了。他糊完之后呢，每到吃饭的时候啊，他让他这家里的佣人呢跪这么一院子，干嘛呀？哭，大哭举哀。他呢自己呢在上面呢，哎，吃饭的时候呢是边吃边喝，高兴。他看着人家哭啊，他乐，他觉得痛快。那么有一位啊，铁帽子王，就是李亲王赵廉，曾经编过这么一本啊《孝庭杂录》。这个书里边记了好多啊宫中之事，这些宫闱仪式啊，当时一般人也不知道，就知道你也不敢写。但是赵廉呢，他是铁帽子王啊，铁帽子王我不知道您各位知道不知道，世袭罔替。哎，就说呢，大清朝的法律啊，保护这几家铁帽子王，永远当王爷，辈儿辈儿传都是王爷。那都是在清初啊立过大功的，而且呢也是皇室的直系。所以别人不敢写呀，这个李亲王赵廉呢他敢写。他这部啊《孝庭杂录》啊，在这个清史研究当中那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启功呢曾经买过这部书啊当中的两卷，这两卷还是一般版本当中呢所没有的。后来启功先生也把这两卷书啊交给了中华书局去补充原来的不足。那么书中啊就有一条记录着，说和王遇凶，遇呢就是遇见预演啊，预备的那个遇。和王遇凶就是说他经常啊事先的就把这个凶事啊给演练一遍。凶您都知道是五礼之一啊，啊吉凶宾君家，这是五礼。那么和亲王还没死呢，提前的预先的行凶礼。那么这种礼节呀、啊、是挨国家的啊，那对国家呀很不吉利的。通过这事儿您可能就能感觉到了，咱们体会一下这和亲王是怎么想的呀。哎，反正这国家呀不是我的，我就天天呀给你念这丧，我就老憋着让你亡国。那就说明他这个心理啊严重失态了，就是冲着乾隆来。乾隆怎么样啊？乾隆啊拿的还真没什么办法，他就这样，乾隆也拿他没招。那么他还跟乾隆啊耍过好几次态度，